经典巧来巧，一起听资讯。我新奇在2018年世界标准日主题活动中获悉，我国已有200多项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正在为推广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从气象局获悉，秋景宜人的新疆将迎来西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导致新疆北部气温最大狂降10度，多地将有大到暴雪。加拿大和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目前世界上最快的照相机，其每秒能捕捉10万亿帧数据。拍卖行消息称，一本古埃及死者之书的纸草本在摩纳哥以135万欧元的高价拍卖成交。2019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活动将于10月20号正式启动，预计参加招聘的用人单位将达到3000余家，提供就业岗位4.5万个。北京冬奥组委面向全球公开征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创意文案，将持续到12月31号。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在法国戛纳举行，作为本届电视节主宾国，中国联合展台汇聚了近60家影视机构，共同举办了多场中外影视交流活动。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离我浅笑，可知否奥妙？寂寞心所暗动摇，云霄拍荡身飘渺，被困扰，怎得共渡难桥？离窝轻照，映出花月调，但望相看慰寂寥，时刻与共享分秒，缘折腰，今生孝同临了，离窝浅笑，似把君邀，以梦轻翻浪潮，春宵犹未觉晓，离窝虽悄，悲欢景亦了，落极痴恋变恨妙，情丝寸断一朝了，梦已消，花依旧欲人渺。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罗大佑《鹿港小镇》。这首歌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其中那一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其实戳痛了很多人的心。多少人年轻的时候在外奔波，等到日暮之年才回到故乡，但故乡已经变了模样，这是一种悲伤，更是一种无奈吧。他的词有人文情怀，有反思批判，那么他黑衣墨镜的形象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永不磨灭的记忆。 就是你归途，

世界空无一人，关上门，血液像火把迷人多沸腾，耳朵听见的夜色重新定义的规则，没有闪光的雕琢也有珍贵颜色，全世界旋转不停， 有了爱人，从他们

你终于说出口，其实你早就已经不爱我。为什么要低着头？你知道这玩笑骗不到我。可是这不是玩笑，是要逃避你离开我的理由。我还能做什么？你已经不爱我，我一直都爱着你，难道这还不够？我还要做什么？你再不离开我，我知道你已无心再继续看着我，一心想离开我。我终于也说出口，其实很爱你，但从没认真说过。或许是我的错，多在乎你却只放在心中。因为爱你，这就是我的理由。我还能做什么？你已经不爱我，我一直都爱着你，难道这还不够？我还要做什么？你再不离开我，到你已无心再继续看着我。没什么需要被原谅，我笑得有些坚强，你知道我总是能够假装不难过。不想看你那么累，多希望再给我机会，颤抖着我手握住的只是风。我还能做什么？已经不爱我，我一直都爱着你，难道这还不够？我还要做什么？再不离开我，想离开我。

我就信赖小鲜炖鲜炖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 燕窝对女人好，我同意，你多囤点，我买单。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双十一购物狂欢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鲜美的鲜哦。 时间其实是一个变量，同样的24小时会因为使用的不同产生不同价值。用得好，时间就是帮你增长才干的绝佳工具；用得不好，时间就是导致你意志消沉、能量空耗的伤人利器。经典久了久，我行奇，我们算计时间，就赚到了当下，赢得了未来。